生命因

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。当梦醒了，天晴了，如何再飘？是煎熬，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快燃烧。 Thank you.